部门卸责，担心同住的妈妈和狗已经被传染。他又说套房单位内有独立厕所，但由于单位曾经被改装，担心影响其他住户，有隔离单位的住户已经搬到酒店暂住。科大学生会在社交平台表示，一名本地学生早上被登门拘捕，涉嫌同去年11月6日在校长论坛和他人发生碰撞有关，律师正在跟进。共同社报道，日本计划拒绝美国、中国和南韩等的外国人入境。报道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鉴于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政府基本决定拒绝美国、中国、南韩全境，以及美国等以及英国等几乎所有的欧洲地区的外国人入境。日本有超过1800人感染新型肺炎，超过50人死亡。东京昨日新增68人确诊，创单日新高。早前确诊的喜剧演员赵川健昨晚不敌新型肺炎去世，终年70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今早华南岛的能见度曾经降至1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明日潮湿有薄雾，本周中后期多云，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9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8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4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4点，跌2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4，跌6.2；阿里巴巴180.7，跌3.1；盈富基金23.55，跌2毫。建设银行6.3升1仙，友邦保险69元升2.5，中国平安75.4跌5毫，美团点评87.4跌1.9，汇丰控股44.6跌8毫，中国移动56.6升5仙，融创中国35.5跌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9.59，瑞士法郎8.115。澳元4.757，加元5.517，新西兰元4.66，欧元8.5889，每百元兑港元7.1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57。日经平均指数报19084点，跌304点。港金现价报149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5.3美元，卖出1621.0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消防局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星月居。重复一次，就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星月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这边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的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底。另外在观塘伟业街去开源道回旋处稍为多车，龙尾去到考明街。另外就是将军澳道下行都有些车龙的，因为鲤鱼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翠屏道就车多，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封路方面，大围积运街因为要更换水管，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一律禁止由沙田岭路、下城门道同埋营运里之间的回旋处左转入积运街噶。咁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啦，请特别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不要以为这样的场面只会在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在世界不少地方触发严重的山泥倾泻，所以我们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在香港发生，我们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你和我张家辉都不可以置身事外。 登记做选民，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啊，我是丰收快活人节目主持桂花田啊。作为一个家长呢，梗係希望呢多啲教育资源啊，提倡多元学习，同埋呢希望每间学校呢可以增加住校社工嘅数目，令到呢功课压力大嘅同学仔呢可以得到情绪支援㗎。所以呢，以登记成为选民嘅我呢，我会好好利用手中嘅一票，喺今年立法会选举呢选出一位同我理念相同，能够帮我发声嘅议会代表。你想的话呢，就要即刻登记做选民，5月2号就会截止的啦。记住，任何人士如果向选举事务处提供虚假又或者具误导性的资料呢，例如虚假住址，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万元和监禁7年的。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執笠，你知不知道？荃灣一路到深水埗，由天黑起，而塞塞塞塞塞塞塞到天光到，從不孤獨，難得齊齊遲到，我喜愛逗留，看日看花草，又有幾多街坊開開心心搬走，你知不知道？我喜愛逗留，看日看花草，又有幾多小貓小狗剛剛失蹤，你知不知道？我喜愛逗留，看日看花草，讓我攤開雙手輕輕鬆鬆呼吸，再給你擁抱，我喜愛逗留，想執笠，我不想知道。 時間嚟到下晝嘅3:14，開始兩個鐘頭嘅 show 度音樂啦。先揾嚟嘅咧有林一峰啊。 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啦，嚟自佢《Born in Kowloon》呢张嘅专辑啦，新 single 歌名咧叫做《兜路》。文案有一句就咁讲嘅，佢就话塞车系文明嘅代价。但系其实虽然你系塞车啦，或者你要需要兜路，你会觉得啊好似好烦咁样，但系其实都可以睇下会唔会从中揾到一啲嘅乐趣嘅。跟住呢一首歌都系由兜路，揾下两个人之间相处嘅乐趣嘅。 停夜车，突然又想一起坐船，航程完结，荡回岸边，又寻藉口拖拖半天，划着路段走到那边，又不想告别，再送远点，再站前路边。 你送你的另一半回家的时候，每一次你都想一条新的路线。 兜多几圈终于会断，这信爱里差一点却未算。 现在你收了工吃饭就烦了，戏又没得看了， gym 又没得做了，都可以用一些小智慧令到你的生活有一点点的情趣的。找你有何韵诗这首旧的作品《十八相送》。 Cause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 and I've been thinking over, oh, on and on, will you be worried when I'm gone? Who've been waiting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想揀一天陰天海邊，又預約你在八點，特登不帶傘或更令你在意，想揀一張飛箭飛得較遠，故意在拖延，特登等到你亦掛念才想見，不想當禮物太好，心底都給你表露，通通計算不到衝擊會到，早心知我未夠好，總差點戀愛深度，你有點惱，難平伏 出轨片，我推介你播放在枕边，特登给察觉是我没有在先。双眼的烛光不打手指，协要你要失眠，或者衰到掉着汗才明心意。多一点秘密更好，精心的给你打坐，即使你巨癫都不必 oh no， 不需等节日倒数，都可数心跳速度，数去烟雾。 成员 Anson Kong， 都系一只有情趣嘅作品嚟嘅。咁啊，今次喺自己第一次嘅 solo 嘅派对作品，就试下呢种 R&B 嘅作品啦。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特登》。如果一下咧喺新碗中之后咧，会有佢嘅拍档啊 Anson Low 介绍佢嘅新歌《一锁原名》嘅。 I bet good luck and food. That's made me believe it. That's made me believe it. Believe you wanna see me. My heart is yours. You got the power, power. You got the power, power. The flow is yours. The time is ours. Hey, to believe me or you don't. Choose to believe me or you won't. If you leave me, I'm skull and bone. I'm dead, baby. You told me.You told me that you'd kill me if I. You told me I'm a lucky mother. You love him, but you never ever trust him. You never ever trust me. There's three sides to the story, and that girl got a good PR. I knew we never make it far because I like my black and mama tar. Oh, oh, tell me you love me 'cause I know they won't. They wanna fade them for the photo shoot.Put them aside, baby, I notice you. Match tight, baby, they hyping you. My family like it, yeah, they liking you. My mama WhatsApp and she Skype you. She wanna know what it is. You say either way, 剛才那首歌是有些情趣，即是当你追緊佢的时候。这首是新手的 single 来的。讲的就是你对佢一些承诺。你做了个承诺都要佢信才可以的。我哋有 Party Next Door 啦，今次就 featuring 嘅有呢位嘅 artist， 三年冇新歌嘅 artist 啊。featuring 嘅有 Rihanna 啦，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 作品的名称 Believe It。 就是竹汁毛啦，咁啊，但系佢自己 solo 嘅时候咧，就系有一啲几有趣嘅电子音乐嘅 project 噶啦。之前咧就系 John Curious 啦，加埋 Tom Beats 啦，做咗一张嘅 EP 咧，叫做 #S。咁啊，嚟自佢哋新嘅呢张嘅 EP 叫做 #I， 用咗少少嗰啲 Game Boy 嗰啲8bit 嘅 effect， 新嘅派台作品。中嘅名称咧叫做 Blue Sky Falls。朝喺三半钟之前，你揾你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嚟嘅。作曲编曲监制有叶少忠咧，填词有梁柏坚，嚟自天堂鸟，新歌《冒险岛》。 画面最初经历下最跌堕，愉快的也经过。我相信所有各有因果，这深切定觉醒。在这身烟花胜过自我意可，无望是最初的。 This is just the game of life， 不要怕走错，别要恭王，与天经每日过关，再玩也可。 This is just the game of life， 一月每一世，别怕蹉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翟天毅报道新闻。消息指特区政府正系联络航空公司，商讨系唔系能够安排飞机接载滞留秘鲁同摩洛哥嘅港人返港。截至寻日中午12:00，入境处共接获86名滞留喺秘鲁嘅港人求助。消息指，由于当地正系处于全国紧急状态，所有嘅陆空交通限制非常严格。特区政府应联系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同航空公司，了解能唔能够安排国际航班接载滞留喺当地嘅港人返港，并会向当地政府提出相关嘅申请。不过，由于部分嘅港人正系身处秘鲁嘅不同地方，仍有待安排内陆机或者其他嘅陆路交通工具接载佢哋前往首都利马，先至可以集中离开。过程中遇到唔少嘅困难，相信唔可能喺短期之内安排到。至于摩洛哥，目前仍有37名港人滞留，主要集中喺卡萨布兰卡同马拉克什两个城市。消息指，已经向多间嘅航空公司跟进，安排预留机位或者班机接载滞留喺当地嘅港人返港。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市民近日开始唔注意个人卫生，情况有少少失控，担心香港随时出现2000宗本地个案。佢本台千禧年代认为，测试嘅数目太低，未能检测喺社区嘅轻微患者，追踪工作亦都做得慢。他说目前最重要是减低第一线病房的压力，病情轻微的患者可以入住隔离设施，等病毒载量降低再进行家居隔离。而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同一节目说，现时已经进入战时状态，估计短时间之内可能出现单日超过100宗确诊。他说等病情稳定的病人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离开医院可行，但他们仍有传播的风险，政府要为他们做好有效隔离，确保隔离住所排污系统安全。他又建议紧急立法，市民要在公众场所戴口罩，也都不能够排除需要实施戒严。医管局今个星期之内会启用400张由普通病床改装的第二线隔离病床。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增加第二线隔离病床会减少一般病床的供应，医管局要照顾新型肺炎患者，亦要维持医疗系统运作。目前仍在探讨能不能够在每个的医院联网增加多10多张第二线隔离病床。高拔升出席本台千禧年代的时候提到，无病征或者病征轻微的患者可以在社区隔离，明白香港居住环境较挤迫，若果患者的病情稳定，在检疫中心隔离会令社会较放心。他又表示，若果确诊个案继续每日以50多宗咁上升，医院的隔离病床压力会增大，患者一般住院达到17日至20日。医管局希望病征较轻微的患者转到第二线隔离病床，腾空最高规格的第一线隔离病床，舒缓病床的病房的压力。3人因违反强制检疫规例被判监。一名31岁的男子承认在月初在深圳湾口岸过关的时候，向医护提供虚假地址，违反一项向获授权人员提供虚假资料罪。他求情的时候说，没有指定的居所，申报假地址是不想被送往隔离营。裁判官判刑的时候指出，被告罔顾社会安全，一开始已经无心配合政策，行为自私，打击共同抗疫决心，令到医护徒劳无功，后果严重。另外两个男子承认违反检疫令，分别被判监6星期和10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本周中后期多云，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82点，跌301点，总成交金额931亿4000多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74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4点，跌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5.8，跌6.6；阿里巴巴180.2，跌3.7；建设银行6.26，跌3仙；盈富基金23.45，跌3.5；中国平安75.3，跌6毫；友邦保险68.4，跌3.5；汇丰控股44.25，跌1.15；美团点评87元，跌2.3；中国移动56.2，跌3.5；融创中国35.3，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03，瑞士法郎0.956，澳元0.612，加元1.408，新西兰元0.601，人民币7.101，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19084点，跌304点。港金现价报149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7.04美元，卖出1623.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路面情况先。有宗交通意外事故喺葵涌道噶，葵涌道去荃湾喺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咧，就头先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慢线受阻，咁啊塞到西九龙走廊过埋东京街噶啦。葵涌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啊，慢线受到阻碍，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过埋东京街。咁啊，较早前咧，因为受强风影响啊，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嘅行车时速咧，曾经系降低嘅。而家快线、中线就回复翻每小时100公里，而慢线就恢复翻每小时80公里噶。观塘嗰边咧，交通都几繁忙噶。观塘开源道回旋处就多车啦，咁啊影响埋咧协和街落下行啊，去观塘道咧就塞到去和乐村。而观塘绕道西行旺角方向转落去九龙湾支路咧，现时都系多车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啲啦，是少少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嘅啫。咁最后仲想提下大家，部分地区有雨嘅，咁大家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骚动音乐请嚟嘅嘉宾有 Anson Low 啊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Anson Low 卢汉庭， 你好啊，咁啊恭喜你啦，有今年自己一首新嘅 solo 嘅派台嘅作品啦，一锁原命系啦，咁啊出面个 feedback 好好，同埋我自己好中意你嗰种力度啊。好 powerful 喎呢首歌， 想话。Thank you， 系一锁原名呢首歌都系一首比较节奏感强啲嘅跳唱快歌咯。咁都系我自己一路，如果我都幻想，如果我自己有一首歌嘅时候，我都系呢一个画面。 系，同埋因为今次咧，其实系你有份参与作曲啦，因为你同系徐浩啦、何山同埋 Edward Chang 佢哋三个一齐 co-write 嘅呢首嘅作品， 系 一个点样嘅过程嚟嘅咧？中间 其实本身对我对作曲系我零经验嘅，咁所以其实我系冇乜信心嘅，咁 但係 Edward 咧都佢主動去提出呢個意見啦，咁就佢好堅持，好想我去參與呢個作曲部分。咁所以我就啊試下啦。咁但係就我咩都唔識啦，咁所以 Edward 仔部咁佢都guide住我嘅，即係我哋可能一開始淨係我哋作咗個 basic rhythm 先嘅，咁就冇音樂啊，我哋淨係作咗四個底 beat， 咁慢慢慢慢一陣 layer 一陣 layer 咁加上去，咁樣先會出到成個架構咯。咁但係喺個作個 melody 嗰方面，其實就係我最棘手嘅位，因為淨係有啲 beat， 但係 Edward 就會叫我啊，你就咁哼啲哼段 verse 出嚟啦咁樣。咁但係我嗰下就嚇、啊，我腦海一段 verse 都冇，係咁我就啞咗咁啦。咁但係 Edward 就話：哦，唔緊要，你我而家俾5至10分鐘你諗下啦，諗完之後你就我俾支麥你就唱出嚟啦咁樣。咁5至10分鐘之後咧，其實我係諗到嘅，咁但係我唔夠膽唱出嚟，即係我覺得啊，我唱完出嚟，我會唔會好差，或者你會覺得我作得唔夠好啊？即係我對我自己好冇信心。咁所以其實今次作曲我自己領悟到一樣嘢，即係譬如做藝術或者做創作呢樣嘢，其實唔單止係天分啊或者努力咁簡單，其實反而係嗰個膽量。即係其實每個人都一定會創作到一啲嘢，但係只不過你夠唔夠膽將佢話俾人聽咧，咁夠膽 show 俾人哋睇咁樣。 系，同埋其实你有优势啊，因为你本身都系跳开舞噶嘛，咁所以其实你对系喂快歌啊，或者一首 catchy 嘅快歌，你可能你都听好多啦。其实你应该有一定嘅优势，你会知道，我知道边啲好硬嘅，边啲系会 catchy 嘅咁样啊。 系啊，因为我由细到大，其实我自己听歌嘅类型，我都系偏向 pop music 多，或者系啲快歌多，咁所以其实我。喺作呢首歌嘅時候，我同 Edward 咧，我哋用咗成一個禮拜，每日都4至5個鐘啦。咁呢幾個 session 其實我哋都係用個畫面行先，即係我會諗啊嗰、那個位置我想停頓嘅，因為我覺得呢隻舞突然間要停一個 pose， 咁所以喺個音樂上面就會即係配合翻呢一個畫面咁。所以其實都因為有跳舞呢個環節都會順利咗。 咁你覺得 Edward 呢位嘅監製如何呢？當初係咪你想同 Edward 合作啊，定係點樣撮合到你哋兩位嘅？ 當初其實我一諗要用邊個監製攝佢合作，我就即刻諗起 Edward Chan， 因為之前其實上年2019年阿姜圖錄自己單曲嘅時候咧，我係上過去一兩次探班嘅，咁我親眼睇到咧 Edward 同姜圖嘅合作啦，同埋我見到 Edward 去特登調製一啲底 beat 啊，一啲 rhythm 出嚟，我自己覺得係好前衛嘅，同埋佢係好知道而家呢個潮流係走緊一個咩方向咁樣，咁所以我自己係好欣賞 Edward 呢樣嘢，咁跟住我就同花姐去建議啊，我都想揾啊 Edward 去幫手咁樣。咁 Edward 佢自己本身咧，因為我本身唔係話得好熟悉佢啦，咁所以佢俾我一種係好 cool 嘅感覺嘅，我自己有啲驚嘅，我第一次上去同佢開會嘅啫，即係完全未作曲未成咩都未嘅，純粹同佢傾下偈嘅啫。咁嗰一次我係好拘謹嘅，我係有啲驚嘅。咁但係原來都唔係嘅，其實 Edward 都係好接納我意見嘅，即係其實喺成個作曲嘅 process， 佢都問好多時佢都會肯俾我 say yes or no 嘅。咁同埋我自己係比較。即係呢一個出單曲對我嚟講好緊張，即係我自己一度有啲懷疑自己，我係咪有少少精神病啊，精神恍惚，因為太緊張啦。我每一晚每一日，我就算拍緊劇，拍劇途中嗰啲放 break 嘅時候，我都仲係諗緊隻歌應該點樣改，個 chorus 應該點改。咁我係隨處一個好黐咗線嘅狀態咯。咁但係好多時我就會好麻煩咗 Edward 啦，即係我可能會成日冇咩事，我都會打俾 Edward 問佢而家進度如何啊？我哋今晚會做啲咩？咁就變相我自己覺得係好麻煩佢，咁但係佢每次佢都會好似一個爸爸嘅性格咁，即係佢係會安慰我，即係安慰翻我嘅。因為我有時我會WhatsApp 問佢而家進度點啊？咁但係佢就會用翻2至3分鐘嘅 WhatsApp 錄音啦，係2至3分鐘，咁就咁長去，即係一步一步同我講翻其實你而家有呢個疑慮嘅，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即係咁樣，即係佢好似教仔咁，所以好感激佢。 同埋因為其實咧，亦都多得你啦，就係因為其實 Edward 以前都做好多快歌嘅，但係近年咧，即係相對呢啲係dance beat 嘅嘢。佢系做少咗嘅，但系因为你嘅时候咧，又会听到 Edward Chan 有呢一类型嘅新歌可以俾大家听到咁样咯，所以我几中意嗰个火花。 系啊，其实 Edward 都佢个才华系好大嘅，其实佢都真系识到，即系佢真系识好多嘢，同埋佢本身就算可能呢几年佢系主要都系做啲情歌啊、慢少少嘅或者 R&B 啦，咁但系其实佢都一直系有留意开欧洲国家同埋。 K-pop 究竟佢哋嘅快歌同我哋香港嘅快歌咩唔同咧？即係其實佢都吸收好多嘢，佢去過即係出咗好多唔同嘅各地嘅頒獎典禮，佢去聽人哋嗰啲樂隊究竟係點樣做底片嗰啲，所以其實有佢幫手係我會放心好多咯。咁其實。 一世的志士，一世的意义。Nobody else, nobody else. I'ma do my thing now.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存，亦学习去自尊，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展，来自我创大时代，善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音乐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做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生，随便我命运再去攀登。 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结果仍然过心里有火，心知最初、yeah. 我不会破，行住路我试得多，全力冲开那门锁。 要讲下嗱，因为系一首系 dance beat 嘅歌啦，系一首跳舞嘅快歌嚟嘅。咁嗰阵时排舞嘅呢方面又系邀请咗边位同你合作咧？今次 今次我揾咗 Rock Sir 去帮我嘅， 系、 因为其实 Rock Sir 以前我教跳舞嘅时候，其实佢都系我嘅跳舞老师啦、前辈啦，佢都睇住我大。 嗯， 咁去到全民造星一同埋造星二咧，其实佢都帮我去排过好多舞。咁所以就 Rock Sir 呢一个角色，佢已经系好了解我身体点样去喐系最靓啊，咩、力度嘅舞步系最啱我。所以我今次我就想将自己个集中力摆翻喺作曲啊，同埋即系音乐点样配合呢件事。咁我就将排舞嗰 part 我就想交俾 Rock Sir 去帮我全权负责。 哦，同埋因为我见到你其实而家你好多 IG post 咧，系你系因为个 MV 入边有一个手势噶嘛， 系 啦，我想问嗰个系本身已经设计咗摆落，我觉得几聪明喎呢个做法。 呢个系 AL 手势啫。 系。 佢呢個手勢係 Rosser 諗嘅，佢話即係佢話啊，你出道第一隻個人 solo， 不如整一個你自己專屬嘅手勢啦，咁等人記得咁樣咯。咁我覺得啊，都哇，係一個好精心嘅設計嚟嘅。 係啊，幾聰明啊成件事。 係，好有心。 係啦，咁同埋我想問，咁 MV 咧嗱，因為你其中一個場景就係上咗喺一個直升機坪嗰度拍嘅。都同埋都走幾多唔同景咁樣咯，我見到 係 幾豐富嘅，我覺得個 music video 都係 拍呢個 MV 其實係我自己腦海畫面嚟，因為我揾咗阿權導演幫我拍啦。咁其實佢都真係 呈現曬我腦海裏面嗰啲嘢嘅，即係譬如我第三個景，我就係我話我想要一個類似我見到藍天白雲，我見到海嘅一個好有氣勢得嚟，係好有希望嘅一個場景。 係 咁佢同花姐最後尾就 work out 到啊，不如我哋去上環一個直升機場啦咁。咁、 yeah. 我第一次上到去嗰下，我就哇，竟然可以成真，就即係其實因為都難嘅，要揾一個係香港可能少人拍過嘅一個場景，唔係太重複嘅感覺，咁所以其實有啲難嘅。咁今次都好彩有佢咯。 哦 ，OK， 但係聽講係咪都凍到一個點㗎？ 好凍啊！嗰日我由夜晚六點開始拍嘅，咁就拍到凌晨第二朝嘅六點，咁之後即係就拍咗我諗十二個鐘嘅場景。咁之後就再過到去上環嗰邊就大約八點開始啦。咁先朝早八點，其實我記得想象中嗰度係得八度啊，咁好凍嘅情況下，我又淨係著住一件好薄嘅白色 T 恤啦，跟住加一件皮褸啦，其實超級凍啊！我仲望住側邊隔離嘅工作人員啊、阿權啊，甚至花姐都係著緊成身羽絨啊，咁我就更加顯得自己好凍啊！咁所以呢個挑戰都幾大嘅，即係點樣喺 roll 機之前，明明個口都仲震曬嘅，但係一 take action 嘅時候，又要即刻擺翻啲好挫啊，好似好 moody 嘅 shot 出嚟，係好扮嘢。 喂，咁但係我想知道嘅歌名咧，一鎖原名啦，咁係阿梁柏堅同你填詞啦，咁樣，咁呢四隻字。其实是点解嘅？系咪即系同啲武士道精神嗰啲等等有啲关 系 嘅？其实 系啊，梁诶，一锁原名四个字系梁柏坚佢谂出嚟嘅，即系佢拣要用嘅。咁、一锁原名本身就系一个四字语一生原名嘅日文版。咁、佢就系讲话以前啲日本嘅武士就用佢一生嘅努力咧，就保护自己嘅领土或者自己家园咁。咁所以其实都好切合我一开始想整自己第一只 solo 嗰个 message 嘅。即系第一日我同 Edward 同梁柏坚佢讲，我话我想整一只歌系表达做自己，同埋坚持呢样嘢咯。咁跟住梁柏坚前会就帮我作咗呢个歌词啦。咁佢又觉得啊，其实一锁原名呢个都好有型。咁不如用呢个日文嘅故事去。即係擺喺我哋而家現今世代啊，即係想鼓勵翻，其實就算你係唔同嘅年齡層啦，你係讀緊書定係做緊嘢，即係可能每人嘅夢想都唔一定係真係好 specific 係一個啊做律師定係做歌手，其實可能純粹係你每一日為咗你三餐温飽而你去翻工，好努力咁樣做嘢，其實都係你自己嘅目標咯。咁你每個人都有呢個一生嘅目標去。要去堅持咯，唔好放棄咁樣。 OK， 呢個應該都係你由細到大做人嘅其中一個精神。 係啊，尤其是係玩全民造星，知道而家出咗道，其實都好代表到我咯。即係就算可能玩全民造星嘅時候，可能你有少少嘅做得唔好，其實觀眾或者好多其他身邊嘅人都會指點出你好多批評。啲批評就好嘅，咁但係其實都係令到你自信會降低噶嘛。即係但係好多時。呢首歌我就想同大家讲，就算你唔好理其他人点样讲啦，只要你知道你而家做紧嘢系啱嘅，咁咪继续做咯，唔需要惊。 咁呢首歌出咗街之后啦，咁一样噶啦，因为其实就系会有好多唔同嘅 feedback 俾你噶嘛。咁有冇逐个即系去睇下，或者会唔会俾好多唔同嘅 comment 去到影响到你自己嗰个信心啊，诸如此类咁样又？ 反而又唔系影响信心，反而其实我睇完啲 comment 之后，我更加知道啊，第二首歌要点样处理咧？即系譬如可能我都睇过有人 comment 话，可能啊一锁原名呢只歌其实气势好劲嘅，啲底 beat 都好听。咁但系可能我个演绎咧就冇大家 expect 咁澎湃或者咁 tough 嘅。佢哋可能大家都会期待我把声要再厚实啲嘅，再刚强啲嘅。咁我自己觉得都系可能代表我嘅演绎方法可能唔够嗰个 energy， 唔够到呢、这个可能。下一首咁可能下一首第二首单曲未必一定系好强硬好气势啊，咁但系可能我自己都要更加投入啲咯个主题度，咁样先可以同只歌个 arrangement 要衬翻。 加速，听心跳加速，只等你是一切起伏，不想再颠簸，想跟你当刻接触。 Go. Want you to be my little baby. Want you to be my little baby. Just be my girl. 爱你想要人爱我不得运，要与你。 今年如果问 Anson Low 嘅话，咁系有啲咩嘅计划咧？喺音乐上面，自己嘅音乐上面。 计划我今年咧初步计划都系会出总共三只歌嘅。 系。 咁而家出咗第一只啦。咁我自己计划，我系想呢三只歌都系好唔同 feel 嘅三隻歌，即係我想透過今年嘅三隻歌去可以盡可都可以表達多啲唔同方面嘅我咯。咁第一隻一所原名可能表達咗一個唱跳好強勁好強勁節奏嘅我啦。咁我睇下第二，但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一面，即係可能比較抒情溫文少少啦，又或者可能比較中版可能sexy 少少嘅一個 image。其實好多 image 都未俾人睇過，咁睇下今年盡可能都 show 多兩至三個唔同嘅感覺俾人聽。 OK， 但系个主调系咪都会系有节奏嘅？然之后就真系可以跳到嘅呢一个方向去行咧。 系，起码如果放第二只歌，都一定系会用跳唱嚟行嘅。只不过可能个风格就同一所原名唔同咁样。 OK， 我几期待啊！同埋因为我觉得而家就系之前好多人都话香港好似唔系好多系跳到舞嘅歌啦。咁但系我就觉得你哋嘅作品就系，可以带翻起呢一个嘅 trend 啊！原来香港跳唱可以系咁样去 appreciate 嘅。 系，其实都开心嘅。因为以前，譬如之前造星嘅时候，我哋有时唔系下下都一定用到广东话嘅快歌，咁就可能都有呢个concern，就系可能近呢十年都唔系话太多歌手主流系放快歌或者跳唱，咁所以其实可以俾人觉得我将跳唱呢样嘢重新再一次使用啦，可以话，其实系一样，即系我自己都好兴奋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我都好中意呢样嘢。 OK， 喂，咁继续期待下你陆陆续续会发表嘅新嘅作品啦。咁而家就叹住你呢一首嘅一水原名先。 好啊， 今日多谢晒 Anson Low，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Eric。怕你碰怕痛楚，急怕有哪个会中伤我，下次错碰佢嫌弃我么？到大日后只觉得很傻。轻一点，松一点 ，easy easy， 精一点，准一点 ，easy easy。Hey baby， get ready， co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 Go be 未有人死亡。涉事的列车原定由山东济南开往广州，铁路公司说受到连日降雨的影响，事发的路段发生山泥倾泻，车长发现的时候紧急刹制，但仍然撞到塌下的山泥，导致车头之后的第一节发电车起火，第二至第六节的车厢出轨翻侧，乘客纷纷爬出车窗逃生。铁路部门启动应急预案，130多名的消防员到现场救援，火势已经被扑灭，其他的乘客获安排转乘高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今早华南岛的能见度曾经降至1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本周中后期多云，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35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101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4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4点，跌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6.8，跌5.6；阿里巴巴180.6，跌3.3；建设银行6.23，跌6仙。盈富基金23.35，跌4毫；友邦保险68.15，跌6毫；中国平安75.3，跌6毫；汇丰控股44.5，跌9毫；美团点评88.15，跌1.15；中国移动55.75，跌8毫；FIE南方恒指8.52，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9.58，瑞士法郎8.114，澳元4.759，加元5.51，新西兰元4.666，欧元8.5944，每百日元对港元7.1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91。日经平均指数报19,084点，跌304点。港金现价报14,9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8.61美元。卖出1,62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慢线仍然封闭。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走廊大角咀，近住大同新村。重复一次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慢线嘅意外咧，仲系处理紧，龙尾就已经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大角咀大同新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些。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挤塞，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现在开始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排到去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马鞍山路恒泰路是有工程的，就是马鞍山路恒泰路有工程，所有车辆禁止由马鞍山路左转去恒泰路，所有车辆亦都禁止由恒泰路右转去恒辉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忘情水镜泉，玩极玩唔完。 咩嚟噶？ 送礼物嘅环节咯， 仲有咩？ 有，你拎出嚟咪有咯。快啲大大力，狠狠地。 点啊 ？Like 我哋个 page。CHING 中文字祠堂， 同埋听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阿一凌子维 师兄祠堂。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嘅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嘅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有咩推介啊，瓊姐？ 哇！我哋今日講呢個咧，我好中意嘅，因為係一個壞小孩嘅故事啊。 係 啦，咁咧 點壞法啊？ 點壞法？壞得嚟好有才華咯。咁 通常係壞嘅人先至會好有才華噶。因為你唔會跟規矩做嘢嘛， 係啦，所以咧，即係如果你係做即係 creative 嘅行業咧、我係唔信有咩又乖又做到嘢嘅人嚟㗎，因為你所謂乖，你就係 follow 緊一啲人咯。 或者乖嘅就只係你俾人哋嗰種嘅印象咯，即係佢唔 say no 嘅，係啦，但係佢之後啊唔係喎，但係都唔得。 又或者係表面上嘅嗰種虛偽嘅服從啦，哎呀，你講得真係啱啦，真係好啦，但係背後其實係咪嗰回事咧，就另計啦嚇。 係嗰啲奸妃嘅所謂。 哎呀，好熟悉啊呢个人。好啦，今日真系讲一个，即系佢打正。 娘娘，我会对你唯命是从噶。 系啊，之后转身 就杀咗你啦。 然后即刻同另一个娘娘讲，娘娘佢话你讲你坏话。 我哋唔好再睇咁多宫廷剧啦。 啊，唔系啊，我系讲我生活日常啊。I'm so sorry。 系啦， 今日呢个打正旗号做坏小孩嘅咁样啦。咁其实咧就系、是、之前咧，我哋咪就系讲咗嗰首他 Gucci 嘅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 跌落。系啦、我记得呢首。 嗰个 Gucci。98水水 featuring 嗰、那個同埋有屁鞋啊嘛咁樣啦，咁然之後我就收到一啲人同我講，哇好得意喎咁樣，咁、我覺得屁鞋咧係可以再同大家講多少少嘅，因為佢都係近幾年，我覺得台灣好多人都關注緊嘅一個 rapper 嚟嘅，咁但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對因為我睇啲樂評啦，即係樂評從嚟都係好擔心咩咧，擔心 rapper 嗰團火啊，即係你一出道嘅時候哇，我真係好反叛啊，我真係好玩世不恭啊，我真係好反抗。主流樂團啦，即係你會有呢個噶嘛？咁、但係你會唔會過幾年之後，其實你都俾人同化咗咧？咁樣即係會有呢個討論喺佢身上。 明啊！ 咁因為佢而家出道都係2-3年嘅事情，所以其實大家會一路見到佢唔乖嗰樣嘢都仲喺身上嘅咁樣啦。咁但係呢個人出道嘅經歷咧，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唔知道大家有冇上網啊？呢、這個字台灣用得比較多嘅，叫做陷阱妹。 陷阱妹 係、啦。即系啦，陷阱嗰、那个陷阱，系、啦。 究竟陷阱妹 系啦，唔系？但系我觉得用国语讲系冇咁靓嘅。 唔系，我唔系嫌佢靓，我系谂咩妹叫陷阱妹咧？ 系啦，嗱，就咁听就好奇怪。 即系猜妹嗰啲嘅游戏嚟嘅。陷阱妹 用国语，妹陷阱妹，我 听落 系啊，听落系好似好听啲啦，有冇啊？ 但系我都唔明白 好啦， 陷阱妹个陷阱。 是什么？ 咁我就讲先，呢首咧就系、是、屁孩咧喺网上爆红嘅一首歌， 系叫陷阱妹。 系啦，咁呢一首歌系唔播得嘅，系你都你自己翻去 播住就你系中陷阱啦， 唔系我哋中陷阱，你自己翻去搵嚟听啦。系咁都系因为呢一首歌咧，就俾一啲独立嘅唱片公司嘅经理人发掘咗佢，喂，不如真系认真嚟做歌手啦。咁之后就有一啲送佢去内地参加音乐比赛啦，即系中国有嘻哈嗰个音乐比赛啦，咁样。咁其實成績好好嘅，不過當然都可能有啲位佢唔妥協啦，於是乎就好早俾人送翻台灣啦咁樣。咁、哦、我都覺得呢啲人留翻台灣安全啲啦。咁又例如係佢之後都有之前都有講過參加《星林之王》啦，咁都係一啲佢可能參與咗呢個遊戲規則而 promote 自己嘅方法。但係其實佢嘅起點咧係真係我覺得佢冇諗住 promote 自己，因為嗰首歌咧，首先即係要解釋翻咩叫陷阱妹啦，係啦。陷阱妹其實佢唔係真係設咗個陷阱或者跌咗落去，而係講佢個 style 啊，係 trap 個 style 啊。 我哇！ 係，但係台灣係好中意翻譯㗎嘛。 呢個 twist 真係犀利到咧！ 台灣嘅網絡文化係好中意將所有嘢譯翻做中文去解釋嘅。 譬如以前我睇咩叫雷鬼咧，哦 rag 嘅， 係啦， 咁都仲係似係即係國語讀音啊嘛，雷鬼，咁你都仲有種。Reggae 咁樣啦，但係陷阱係直情係 trap 譯做中文。哇！咁我明啦， 你明唔明啊？係啦，佢就講就係而家流行街頭嗰種咧，女仔好中意扮到好似啲唱 trap 又或者係唱 hip hop 嗰種女仔咯。咁即係有啲咩特徵咧？就係、是、超短嘅褲 ，oversize 嘅上身。上身衫，一眼望过好似冇着裤咁样啦。咁然之后又系佢话俾你听，佢有好多唔好嘅啲习惯，我脾气又好差咁样。即系总之，佢唔系嗰种甜美少女嘅路线，佢行咗比较厌世啊，或者系 dark side 少少嗰种嘅女孩子啦。咁样，但系其实事实上佢系咪咁坏咧？其实未必嘅咁样。咁佢就唱咗一首歌去串翻呢啲女仔。 Okay. 即系我唔明点解，即系好地地一个人要扮成咁样啦。咁样，咁其实嗱。好坦白講啊嚇，咁有啲我覺得男女之間嘅矛盾係呢一世你都解釋唔到嘅，係啦冇錯，即例如你女朋友得一張嘴，但係佢個櫃桶入邊有200支唇膏，你話俾我聽點解？ 哦， 即係同樣個道理啫嘛。 佢好有愛心，想派俾一啲冇唇膏嘅小朋友咯。 喂，有邊個小朋友係冇唇膏而有唇膏咁緊要咧？你話俾我聽。 有邊個小朋友有唇膏？ 你話俾我聽，我中意繪畫都好啲啊！真係。我冇啊，我需要啊。咁呢个过程啦，咁样。咁但係呢其实都某程度上都奠定咗佢一啲风格嘅。 係。 就係佢会对于呢世间上啲佢睇唔过眼嘅事情用啲串串共嘅角度去讲咗佢啦。咁 OK 啊。 咁呢一首歌呢今日介绍呢一首歌叫做嘻哈唐伯虎。 想问系 做咩？你讲 你讲下介绍下啦，嘻哈唐伯虎咁样。 咁其实咧，佢当中想表达一种咧个状态，就系有啲人会觉得唱 rap 啊，或者唱hip hop 嗰种嘅歌手，好似有一种定义嘅，即系要好有型啊，咁样又或者我要行得好前啊，或者我啲歌词啊点样要即系唔系 old school 嗰种咯，即系佢哋会斗前啦、啊、斗前卫啦、啊、咁样啦、啊。但系佢就系想话俾你听，我系中意有呢种 lay back 嘅感觉，我系中意好 old school 啊，甚至乎用嗰首咩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佢都融晒入去个歌词度嘅。佢、 啊、 就系想讲话我嘅世界观你理解唔到，咁但系同一时间，其实呢种就 系 我想带俾大家嘅嗰个嘅感觉咯。咁另外都有一件事啦，即系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啊。点解拣呢一首？是因为他播得的歌真的不多、 哦、所以就唯独是播到一首就是 那又未知唯独而是我在他播得的歌里面很精心揀了这一首歌、哦、叫做嘻哈唐伯虎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这是屁孩 AKA 嘻哈唐伯 虎 嘻哈唐伯虎，嘻哈唐伯虎，嘻哈唐伯虎，嘻哈唐伯虎。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我的脑袋是大便，但里面在充电。提供菜色是和牛蛋白自助餐。我从遥远的北京飞回台北，还没到家，喇叭 就被时间一个吹，曾经的选择现在都三五成群追，潮湿的台北配上潮湿的美，你看清说唱知己知彼知人心，让你猜猜猜做谁是狐狸精，谢谢爱奇艺送我一双好眼睛，现在录个 P 升级 demo 都有人听，他们一开始就问我为何要叫屁孩，我笑着鬼车妹为什么因为歌你期待，当他们还在摆高姿态笑着说我奇怪，你还在唱烂菜，我已经偷偷把你击败，这种好货你真的不该错过，跳脱无聊的主题和长一样的 flow， 相信嘻哈伯虎绝对不会说错，就算热狗都说 厉害，你真的很做作， 嘻哈大伯虎，嘻哈大伯虎，嘻哈大伯虎，嘻哈大伯虎，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我的脑袋是大便袋里面在充电，提供菜色是和牛蛋买自助餐，他们总说要开 auto tune 才会帅，但我偏唱，如果我不唱 trap， 我是新手没有一贯大摇大摆耍变态，小心女友笑着笑着就被我外带，我说僵尸的僵尸的僵尸贼，血雨相似的相似有够他妈贵，带着商场他们说我像在搞同乐会，我说他们幽默感就丢在那个垃圾堆，他们都用一样身材 B 还 flow 在唱那样的乖嘴，我从到尾都听不懂，天哪真的好累，他每天难过才叫惹他有逼他还跟崔北说我高小就好肥， Excuse me 要 real 要 real 一直鬼打墙，你全班最 real 阿布就好棒棒，城市真的不能不用一直挂嘴上，你只要 real 那大不如去当和尚， 嘻哈大伯虎，嘻哈大伯虎，嘻哈大伯虎，嘻哈大伯虎， 别人笑我太疯癫，笑他人看不穿，我的脑袋是大便袋里面在充电，提供菜色是和牛蛋买自助餐，他们昨天才在等着每周看周演，一不小心就站在台上唱着论新年，还都站左边一下站右边，不伦不类的屁孩就请站中间，突然这样站在这边，赏月赏花赏秋香，万妮达就坐在我后面，接下来就让我用一段小短片表达我对新说唱好伙伴的终极思念，真的别怕自己多累就多练习，过好就继续等着不怕流鼻涕，比起起头的苦终点是相对点，除了饶舌我最爱美腿和美颜，就让我们带起说唱新浪潮，不用再为 idol 底下身份多烧脑，但千万记得别拿经纪人挡刀，偶像包袱太重就是中堂号， 嘻哈大伯虎，嘻哈大伯虎，嘻哈大伯虎，嘻哈大伯虎，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我的脑袋是大便袋里面在充电，提供菜色是和牛蛋买自助餐。哎，我听嘅时候咧，觉得好唏嘘啊。 点解啊？ 即係嗰種唏噓，你咁你頭先聽其實中間嗰啲歌詞呢、全部都真係嚟自唐伯虎點秋香，即係周星馳呢套嘅電影㗎嘛。 上花上月上秋香啊。 係啦。 笑我睇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係啦。嗰種嘅唏噓就係呢，你諗下嗰陣時嘅香港嗰個文化呢，電影啊、音樂啊、所有嘢嗰個滲透力係幾咁遠咧，可以去到你玩到而家，喎，即係新一代嘅呢對 rapper 佢仲係 tribute 緊嗰個年代八十九十年代香港嘅電影。 我都話之前啊，黃明志同黃秋生嗰首係我好中意嗰首歌，一係擺尾係擺頭，一定要播嗰首歌啦。就係佢諗下最後嗰個 China Reggaeton 係啦，咁佢最後都係講緊咧，即係想 Q 翻隻人肉叉燒包嗰出戲。你會見到其實所有嘢都冇，但係香港已經唔同咗啦。我提下大家係， 因為我近排睇翻咧 Netflix 啦，咁我揾到又係阿蕭芳芳嗰套《女人四十》咧，同阿喬宏嗰套咧，你而家睇翻就係、是、哦，其實嗰啲題材咧、即係講嗰啲即係親情啊、屋企人啊、諸如此類嗰啲咧，永遠都啱數㗎。其實但你再睇哇，嗰陣時嗰種質感，你如果睇翻而家好多電影，你都未必揾到嗰種質感咯。唔係冇，係難啫，咁樣咯。所以我一路聽嘅時候，唉，好唏噓。咁人都見證到就係我一定嘅年紀啦。 通常你成日都話你睇而家啲嘢唔順眼咧，即係證明你都有翻上年紀。 係咯，係我未去到唔順眼嘅，即係而家有好多歌同電影人我都好欣賞嘅，係啦。但係真係你始終個氣勢真係冇以前咁強勁咯。咁又真係會轉嘅，即係曾經你有經歷過提緊台灣好，即係台灣嗰啲係歌手啊、音樂啊出得好勁，而家就到台灣即係到韓國啦，咁樣樣咯咁。 咁但係我覺得似嗱，雖然我唔相信咩風水輪流轉會輪翻嚟嘅，咁你唔勤力咧，那個風水係唔會 去到你嗰度噶。所以其實我諗都係要殺出條新血路咯。 同埋軟實力嘅嘢咧，係講緊個地方點樣去到，即係令到你成長啊，刺激你嘅思考啊，係啦。咁亦都可以牽涉到好多，即係除咗生活上面啦、政治上面啦、社會文化上面啦，全部嘢都係錯綜複雜嘅。咁如果氣候能唔能夠培養到嗰啲嘢咧，我相信係會培養得到嘅，因為你喺掙扎之中咧，你會揾到一啲嘅罅隙咧， 生存 係啦。咁而呢樣嘢係創意嚟嘅，我覺得。咁你喺近呢大半年，你都見到唔少嘅創意啦，我覺得。咁希望多啲咯，創意可以多啲咯，係啦，咁樣。 係咪好難接咧呢首歌？ 唔係啊，因為你講係壞小孩啦。 係。 香港樂壇 有壞小孩嘅咩？大家鬥乖嘅。 都唔係，歌手都有啲壞嘅。 你講邊度壞？ 李十一都係怪怪地㗎。QVT 啊、，QVT 我都覺得係攜攜地嘅，林聰啊， 係， 鄧小巧都有啲攜嘅，我都覺得， 都係， 係咪先？即有嘅，黎曉陽啊， 嗱，但係我會覺得佢哋嗰種咧，我唔想定義佢哋係壞， 唔係壞， 佢哋係不同咯， 係啦， 係啦，但係係不同， 係啦，咁但係咧，我今日想講嗰個咧係一個幕後嘅創作人嚟嘅，佢係填詞嘅。呢、這個女人咧叫黃樂怡， 佢、都係不同嘅喎。 係啦，但我係覺得佢係有種攰攰地嘅，即係佢不斷就要嘗試嗱，我會幫啲主流嘅歌手即係寫下歌詞嘅，但係我點樣可以喺你知啦，即係主流 創咗啲密碼喺當 係啦，又或者你嗰啲主流嘅公司嘅話、大公司嘅話，佢哋一定會有可能比較多啲啦，一啲嘅掣肘啊，諸如此類，或者方向嘅導引啦、咁樣 好多包袱啦。 係啦，咁緊佢點樣可以喺中間再玩一啲佢好想講？嘅嘢咧，因為有陣時其實你揾一個填詞人填詞，你可能話其實今次咧首先打咗一首情歌啊，諸如此類啦，咁做啲咁樣嘅嘢喎，咁你點玩呢？咁咧其實你見阿黃樂怡填嘅作品咧，其實都幾多一啲挑戰一下而家價值觀嘅嘢啦。 我覺得佢嘅歌咧，俾我一種感覺係咩？佢係清新得嚟咧，佢唔係好薄嘅，即係佢有餡喺當中嘅。 同埋佢開始聊啲好 dark 嘅嘢嘅。 嚇係同意啊！但係嗱 ，Even 佢好 dark 都好啦，即係佢有同阿黃賢合作一啲，都算係譬如刮骨啦，其實都係黑暗少少噶嘛。但係我覺得都係有一種清新喺當中嘅，即係嗰種清新就係可能係希望，又或者唔好放棄嘅嗰種精神。 OK， 今日呢一揀呢首歌咧，就完全冇嗰種咩清新啊！冇嗰啲嘢嘅，系啦，咁就係佢上年咧就係同 Dusty Bottle 填咗一首歌嘅，叫做《問世間情是何物》。咁嗰陣時我收到呢首歌嘅歌名嘅時候，我話：咦咦，玩咩咧你咁樣？咁原來咧，你聽翻佢自己解碼咧，佢本身咧係想寫戀物嘅。 嚇、 系啦， 咁、我真系估佢唔到喎、 啊。系啦，我嗰日聽到佢個訪問，佢話：係啊，本身想寫啲題材噶，咁我當笑下試下咁啊，換啲方法寫下咁啊，有一首個咁樣嘅感覺。 咁咪好高明地攝到入去咯。 係啊，所以我好欣賞呢個係咁壞嘅女填詞人啦。係啦，黃樂怡填詞嘅呢首作品。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医管局曾经表示，大部分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人可以在一日之内获安排病床，部分人等候时间可能较长。有确诊新型肺炎的患者向本台表示，等了至少一日半才获送院。黄先生住在深水埗不足200呎的唐楼套房，他上个星期六接获卫生署的通知，指他对病毒检测呈阳性，但到了今日中午才由救护车送院。期间卫生防护中心网站显示他已入住广华医院。黄生指多次致电卫生署热线，但对方只是说转交负责的同事处理。他又说曾经同自己有密切接触的同事已入住隔离中心，但卫生署向他妈妈表示暂时未能够安排隔离，入院事宜都由院方安排。黄生批评有很多漏洞，不同的部门卸责，担心同住的妈妈和狗已被传染。他又说套房单位内有独立厕所，但由于单位曾经被改装，担心影响其他住户，有隔离单位的住户已搬到酒店暂住。消息指特区政府计划安排飞机接载滞留在秘鲁的和摩洛哥的港人返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引述滞留秘鲁的港人说，入境处曾经联络他们，指当局正是研究派出包机的可能性，但没有透露实质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谭文豪说，现时有大约80人滞留秘鲁，当中有一半人属于旅行团。他说在秘鲁封城的情况之下，安排包机升降需要向当地政府申请。他认为特区政府应该考虑自行安排航班接载港人，或者同其他有意安排包机到秘鲁的亚洲国家合作安排包机。他又说当地港人愿意承担包机的费用，但由于有港人滞留在秘鲁其他较远的城市，政府需要安排这些港人如何到利马机场。另外谭文豪说，相信有部分持 BNO 护照的港人会在今日随英国的包机 前往伦敦。三人因违反强制检疫规例被判监。一名31岁的男子承认在月初在深圳湾口岸过关的时候向医护提供虚假地址，违反一项向获授权人员提供虚假资料罪。他求情的时候说没有指定居所，申报假地址是不想被送往隔离营。裁判官判刑的时候指出，被告罔顾社会安全，一开始已无心配合政策，行为自私，打击共同抗疫决心，令到医护徒劳无功，后果严重。另外两名男子承认违反检疫令，分别被判监6星期和10日。两人在上个月初分别经深圳湾和港珠澳大桥前往内地时，被发现曾经返回内地，但未完成14日的强制检疫令。两人在西九龙法院认罪，其中一名被告解释在家隔离好闷，想到内地玩，被主任裁判官批评自私到极点，认为没有酌情的因素，判囚6星期。另外一名被告解释回乡下探心病的妈妈，裁判官批评被告的行为非常不负责任，考虑他认罪，判囚10日。在台湾前行政院长郭柏川逝世，终年101岁。台湾传媒说，郭柏川因为年事已高，多重器官衰竭，下午在三军总医院内逝世。郭柏川是江苏盐城人，历任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郭柏川的仔前国民党副主席郭龙斌的办公室发表声明，以出生入死奉献一生描述郭柏川的一生。郭龙斌表示，因为近来新型肺炎疫情严峻，为了配合政府令避免群众作伴，暂时院舍各界前往吊唁，等日后疫情趋缓，将会在择日举办告别仪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多云，听日早上早晚有几阵雨同薄雾，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的北风， 听日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的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75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079.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4点，跌2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6，跌5.8；阿里巴巴180.3，跌3.6；建设银行6.24，跌5仙。盈富基金23.4，跌3.5；友邦保险68.15，跌6毫；中国平安75.4，跌5毫；汇丰控股44.5，跌9毫；中国移动55.9，跌6.5；美团点评88元，跌1.3；融创中国35.2，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57。澳元0.614，加元1.409，新西兰元0.602，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19,084点，跌304点。港金现价报14,98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7.8美元，卖出1,62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开有意外事故，慢线受阻，仲是处理紧的，好塞车啊！咁啊，而家咧就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就排满晒车龙噶啦，龙尾就而家去到大角咀樱桃街噶。因为意外事故嘅关系，而家沿住葵涌道去荃湾，由荔枝角消防局一路西九龙走廊一路去到大角咀嘅樱桃街咧，都系挤塞嘅。咁啊，揸车嘅朋友睇下可唔可以改路行啦，唔好用呢个西九龙走廊好塞车去荃湾嗰边。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都多车嘅，龙尾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反方向咧沿住坚拿道天桥南行落去礼顿道嘅支路，而家都多车噶。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其他路面情况咧，九龙区啊，咁啊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定富街咧，现时都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同埋大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knoc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切都是我默默在守候，我的灵感都被你淹没，这些梦想就算多长，眼前一片空白，只有失望。 饱受关注嘅 R&B 女星，佢叫做 Julia 吴卓源啊。 不管多快乐，也不想回去。 人哋点样对自己嘅？我谂于是乎就有咗 Julia 呢一首作品，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 是不是我太单纯？他的坏让我好崇拜，想得到他完整的爱，但没那么简单。头发留长放下来。抹上鲜艳红色唇彩，镜子里的那位女孩，哦耶，我认不出来。这种爱这么苦，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放任自己给他无缘无奈。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我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却渴望他抱紧我的胸怀。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凌晨一点奔跑起来看春色，时候已改，读遍了星座书想成为你的爱，为你研究游戏片，你最爱的电影我全都看了好几遍，能不能为我转过来。这种爱什么苦，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全部的爱，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我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了，让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却渴望他抱紧我的胸怀。 I've bee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ith you, you know. So, you're free tomorrow. Come over. I miss you. 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却 杨丞琳作品 Love is Love。讲紧就系以前自己为对方付出全部嘅爱，但系得到咗啲乜嘢呢？有句诗啊，叫做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但系如今识尽愁滋味，却到天凉好过秋。即系意思，当你咧经历多咗之后，面对一啲以前发生过嘅事情，你会讲一声冇事啊，天气几好啊。 天生一件衫，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又为故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 上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年少有为，以前没有好好珍惜对方，于是乎当对方离开之后，只可以在他的婚礼上跟他讲一句饮杯没事的啦，祝你以后幸福。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管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今后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又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又为之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假如我年少又为不自卑，尝过后悔的滋味，金钱地位过到了却好像退回。假如我年少又为之尽醉，才不会让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有阵时咧，劝我啲朋友即系唔好失恋咁伤心嘅时候，我都会好中意讲一句嘅，就是、下一个会更加好嘅，放心啦。其实更加好呢个心愿呢，即系我谂唔系失唔失恋都一定会有嘅。 呢排大家多咗好多时间喺屋企，当你已经煲剧煲到煲无所煲嘅时候，好多身边嘅朋友咧都开始学一啲更加有意义嘅事啦，例如画画啊，例如有啲之后想去西班牙，于是学紧西班牙文啊，因为我哋都相信听日会更加好嘅。 好漫长，时光逼着我们长大，好多话不能讲，只有把酒言欢的他。这世界说大不大，一生能有多少的失望，一人能装多少的希望。我最盼望有一双翅膀，能够带我飞离这城墙，让我们都一样，停不了对梦想的渴望，那就放胆去闯一闯。 Tomorrow w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will be fine。 最后一首歌简宁有苏打绿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Tomorrow will be fine。我想已经是这几排大家全个地球的人共同的心愿了。 能够带我飞离这城墙，让我们